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与转型，在学术上寻根问祖，解答何以中国、古今中国的录像及其动因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热门议题。中国文明是何时何地如何起源的，又有着怎样的早期发展历程与特质？如何从全球文明史的视角看待中国文明的初心？今天的节目将带你进入那段历史的深处，讲述中国诞生的故事，思考探索者的心路历程。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主讲人许宏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夏商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是夏商周考古、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的考古学研究。下面请听许先生的讲解。 首先呢，我们想这个研究历史呢，它分成两种历史，大家都知道，一种是历史本身，一种是学术史，就是我们这个作为学者探究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是足迹。那么大家作为中国人，我们说何以中国，就是中国是怎么来的啊？像这样一些问题呢，肯定是仍然在我们心头的啊。那么我们中国考古学界的学者是怎样走过了这样的探索的历程和心路历程呢？那么总体上呢，大家知道，我们说，人的这个生物学上的人，我们是动物的一种，是有基因。那么文化上呢，我们也有基因，对吧？或者是可以说是这个，就是现在呢，等于说，考古学的一个最大的使命呢，就是换回我们的文化记忆，是不是这样？我们说这个，古代中国呢，许多的这个风俗习惯，传统呢，都浸淫在我们的骨血里边，是吧？当然现在已经消失了好多，但是比如说这个每年不管这个千山万水，到了这个大年三十一定要回家，跟家人在一起，这样这都是文化基因。像这甲骨文，大家一说呢，这个发现史大家都知道哈。那么为什么它发现之后很快就能被试读呢？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然后他们有深厚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功底，那么借助于像《说文解字》这样的桥梁，很快就可以破译这个甲骨文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哈，这就是一种文化基因，对吧？大体上是这样的哈。就是现在呢，在这个 世界范围内有好多地方哈，现在的许多古代文字还都是死文字，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如果没有相互对照的啊，是很难把他们这个结合在一起变成我们这个能知道的文字的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总体上看来呢，我说如果几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在走出帝制之后呢，这个西风东渐，在倡导这个科学理性啊，基本上在我们这个思维系统里边呢，它就有两大主线，萦绕在每个中国人，尤其是这个中国学者的这个心中。大家想一想，首先就是我们接受到了让我们非常震惊的是，就是说几千年以来啊，就是说那种科学理性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探索世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哈，令我们耳目一新，我们追求文明认知，这是一个哈。然后呢，在这个以前是笃信这个经和史的哈，那么这个认为这个三皇五帝都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对吧？那么现在我们要从科学理性的角度呢来追求史实复原，所以求真逐理啊，追逐真理，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作为每个中国人，当我们落后挨打哈，然后当这个国家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候，那么救亡图存，随着民族主义的这种情怀哈，涌上心头，这是很自然的。在这里呢，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是吧？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是吧？哈，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就要建构我们国族的文化认同，就是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怎么来的？像这样一些大的问题呢，一直是这个，一直是萦绕在我们心头。像考古学最初应运而生的时候是一门显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考古学可以解决萦绕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这样的问题。要解决当那些这个当历史文献的许多东西这个被认为就是说被剖析哈，认为可能不太可信的情况下，那么考古学我们的前辈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通过这个来找到可信的靠谱的中国人中国族群发展这个脉络，建构国族认同。那这两者呢在一起呢，我觉得并不完全是和谐的。因为建构国族认同呢是需要激情的，需要这样一种这个血脉相连这种感觉哈，是带着情感情怀的。但是呢，第一条的这个科学理性呢，是让你非常冷峻的看着问题。这样就是要怎么样这个处理好这样的关系呢？我们就是不是应该就是建构国族认同，也应该是建立在科学理性这个前提上的。我们现在作为文化人哈，一般应该能接受这一点。今天呢，给大家讲呢，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近年来出的这几本小书的一个总汇，反正就是我想这个提纲挈领的哈，把我自己的一些思考、考古学上一些新发现和我自己的认识哈，这个跟大家呢一起分享。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想就是是不是我们先从大框上哈来勾勒一下哈，中国最早的中国是怎样一个时空？但是考古人吧，职业病。一旦这个讲东西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搞清它的时空框架，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时空甚至文化谱系中的这个大的 context 这个背景关系里边去看，我们才能看清楚一些问题。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祖国的版图，那么这个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哈。我们也有我们的解读，比如我们看呢这个祖国的这个版图呢，我们看中间这个黄线，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哈，这叫这个胡焕庸线。中国著名的一个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他几十年前提出来的呢这样一个分界线，这是中国地理的分界线，现以西以北褐黄色的板块，以西呢这个以南以东呢是绿色的板块，对吧？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西北板块呢是缺水的板块，然后这个东南呢是季风的是多雨的板块，对吧？然后呢这个胡焕庸先生他还指出了一点是更重要的，这是中国历代人口的一个分界线，大体上以这个线为界，这个线的东南几乎 95% 左右，可能有时候说 94%96% 啊，几乎 95% 左右吧哈， 上下浮动这个 1-2% 都在这个县的东南，是吧？ 5% 左右，是吧？可能到 4%， 也可能到 6%， 是吧？在西北。到现在几千年，这个数字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啊。我们在解读呢这两大板块啊，多雨的板块啊，旱雨的板块，农业的板块，畜牧和游牧的板块，稻作的板块和旱作的板块，是吧？大家也都知道考古学的器物啊，我们说这个三足鼎立，这个鼎是东南的鼎的板块，然后西北呢是立的板块，立是这种空三足器叫立啊，好多朋友都知道啊，像种种啊都在这儿分野。而到最后呢，为什么司马迁所说的中国最早的王朝夏商周三代都在这个狭小的地带出来呢？我在我的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里边有一节叫杂交，杂交出高度文明，就是两大板块碰撞的这个地方啊，这是生态学学上的所谓的这个边缘效应哈、哎、我们说这个混血的小孩好看，杂交的好多这个粮食好吃，是吧？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文明太原考古专题节目，播出由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没有历史就没有根，而没有根就没有未来。你不能不知道你是谁，你是怎么来的。许先生特别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遵循两条主线。第一条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条是救亡图存民族主义，构建国族认同。从学术的角度谈起中国的诞生，首先要勾勒时空中的中国。下面请继续收听许先生的讲解。 尽管是考古学可以讲故事，但是我们还是要，都是文化人，我们还是要做学理上的思辨。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就是来讲哈，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哈，夏商周，那么夏有没有？夏是最早的中国吗？就这怎么回事？徐老师总强调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的这个诞生史哈。那么夏是怎么个情况？在最初时代越早哈，时代偏早的那个时候，在殷墟之前哈，我说它有两大话语系统。第一个，传统文献史学的话语系统，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伏羲、女娲、这个三皇五帝、夏商，这是这个文献史的话语系统，是吧？第二个话语系统就是考古学的话语系统，是吧？以小地名来命名，仰韶、龙山、二里头，是吧？二里岗、殷墟这样一个话语系统。那么这两大话语系统呢，只有到了殷墟才能合二为一，才能合流。为什么？因为殷墟有甲骨文这样的当时的文字的文书的出现，是吧？才能确证。在这之前都是推论和假说，是搞不清楚，不可能有定论的，是吧？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啊，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啊。我们把这个有确切历史记载之前的这个历史呢，叫做这个原始。这个概念呢，大家还比较陌生哈、啊，英文叫 proto history 啊，这个词儿借用于日语，基本上是表现这种已经有文字记载了还说不大清楚那么一个这个阶段。那么史前呢就完全没有文字记载了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大体上学理上的认知呢，我要讲的啊，大家一看太久远了，3000多年以前、4000多年以前啊，甚至这个更早，仰韶是距今7000年，是吧？这是分不同的话语系统，考古学的话语系统，是吧？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二里头时代啊，大家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哈、啊，是用的这个王朝的这个基本上就是以 历史文献为本位的一种研究，跟考古学相契合，对吧？然后这么一种研究，我个人的提法就是夏和商前期我们还打个问号，因为是不是呢？因为没有像甲骨文这样的东西来证明然后的，但是呢，它已经是王朝了，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考古学的材料可以来证明这些问题这样一来呢，就是说有些东西文献跟考古是能够契合上的，有一些呢可能就契合不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夏王朝呢，就有人说呢，这个不到公元前2000年，有人说公元前2000年稍微多一点吧，是吧？那么大体上呢，在2000年，也就是说西边的殷墟诞辰之前的2000年，是吧？那个时候东亚大陆呢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在考古学上我们就没找到，我说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我就没找到这样一个庞大的我们叫这个广域王权国家跟王朝对应的这样的遗存，是吧？这个我们后面呢还要讲。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看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些大的东夷遗址那么夏呀还是商啊，除了这个武丁，商朝的武丁一直到这个帝辛，也就是商纣王这个我们说没有问题唯一答案是唯一的之外，其他那些通通都有两种以上的提案。这个就是为什么那是唯一的，因为甲骨文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但是之前只要没有像甲骨文这样的地下的文字材料出来，就只能存疑，是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大家看我们大学跟现在教科书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些展厅上的这个提法呢可能就不太一样，是吧？大家看学术界已经悄然的放弃使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一些概念，而改为这个用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这样相对平和的提法呢来划分大的时代我们说叫邦国时代，最初是邦国时代我给大家浓墨重彩要讲的是这个王国时代，就是中国古代史可以划分成这种三个大的阶段。如果说再形象的给大家打个比方呢，就是我们说大家知道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教授呢，他把第一个时代形容为满天星斗，也就是无中心的多元，那个时候是没有中国可言的，是吧？第二个时代王国时代是不是可以说，如果前面第一阶段叫满天星斗的话第二阶段是不是可以叫月明星稀，是这个有中心的多元，尽管中心出来了但还不是很大就是盟主中的老大，是吧？月明星稀，那些星星不是没有了，而是被这个明月比得暗淡无光了而已一直这整个夏商西周，是吧？那么第三个阶段可不可以叫皓月凌空，就是从秦王朝、秦汉时代开始的这种帝国时代那就是一体一统化的时代，是吧？中国古代史是不是可以分成这种三个大的阶段，而这三个大的阶段中的两大节点，第一是本人发掘的二里头遗址，第二就是秦王朝。大家说徐老师又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而下一边就给大家呢这个详细的来谈这样一些认识。这张图比较能显现我的文明观或者古史观吧。最初呢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是没有一个中心可言的，是吧？越往右是偏东的，是吧？往左是偏西的，是吧？这些耳熟能详的考古学文化他们都是满天星斗中比较亮的那些星星，是吧？那个时候还没有青铜器，有的先生管它叫玉器时代我们说这个也可以叫玉器中国但那时候还没有中国，我们说那个是不是应该叫玉器东亚。但从二里头开始青铜出来了，然后广域王权国家出来了，一个中心出来了，再往下呢一直向四外辐射，这我们叫青铜中国，是不是这样一个大框比较便于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就进入这种最早中国的戏曲满天星斗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叫它中国前的中国 China before China 也挺好的最初在这个 前仰韶时代或者仰韶时代哈、基本上就是像著名的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阎文明先生哈、他说划分的这样几个大的区或者叫文化圈哈、我们看中原区、两湖区、巴蜀区、甘青区哈、阎先生还把它形象的比喻为重瓣花朵，是吧哈、各是各的哈、大家各自发展。这可以说它的中心是东亚大两河流域，也就是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个两河流域比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要大得多，是吧哈、这是这个东亚地区的哈、就是等于说百花齐放这样一个时代。下面这个道尔龙山时代啊，仍然是邦国林立，打的这个一塌糊涂哈、等于这个各自这个林立，还没有一个大的中心出来。尽管有学者认为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这个纪年了，但是在考古学上我们还没有找到能跟夏王朝早期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吧？我个人是做城市考古的，从这个城址考古这个角度来说呢，当时也是百花齐放，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我们现在是坐在北京，大家肯定来自这个祖国大地，是吧？然后南方来的，你知道你家那边是这个水乡泽国，到处都是水啊，哎，南方是水城，就是这个我说这个城，这个猿猴成猿和壕沟并重啊，猿猴并重，以壕为主，以壕沟为主啊。那个壕沟啊，里边还能划船，还能泄洪，是吧？还能有时候还能阻挡住野兽和人啊，这个多重的这个防御的这个作用，是吧？这可以我们可以叫水城，是吧？到现在我们在地表上还能看到，保存非常好，还能看到像这个湖南澧县城头山这个城这样的哈，就卫星影像上还能看出来。中间我们这个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下游这个地区呢，我们管它叫土城，用夯土夹板啊来这个筑城。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蔬菜大棚，现在的蔬菜大棚还都是用这个加上板子啊，里边就放上土，用夯土来夯的啊，这叫土城，是吧？然后呢，再往北走一走，内蒙这个内蒙古中南部啊，然后这个辽西啊、河套一带啊，石头特别多，浮土比较贫瘠啊，石头特别多，用石头来砌筑城墙，这我们管叫石城啊，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是吧？我们看第一种呢，以这个浙江良渚啊为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我们说它这个像这个就是有巨大的环壕啊，环壕这个里边的这个砌墙哈、贵族大量的用玉，实行这个贵族一个坟山的贵族墓葬啊，葬在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土丘上啊，这是两种文化。第一种类型的水城啊，第二种类型呢是比较非常著名的山西南部的这个陶寺遗址啊，夯土城墙，城墙特别宽厚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这个社会分化，出现国家了，是吧？我们管它叫邦国时代嘛哈、大墓里边出的这些彩绘的陶龙盘呢哈、石磬啊哈，哦对，还有这个最早的文字之一的哈、这种这个朱书，用毛笔绘红彩的这个朱书文字啊，涂彩的墙皮之类的哈、第三种就是这个最近几年来属于石破天惊的一个发现啊，在陕西北部的这个神木县石卯呢，居然发现了400多万平方米这样的一个大的城圈啊，里边沟壑纵横啊，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是我们东亚大陆内陆用的啊，但是像这个石头人像、玉人像，这是我们说如果你要是中原本位的话，这就是非我族类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中亚地区非常多，就丝绸之路沿岸啊，这很多。这是就等于说呢，石卯呢它是这个沟通这个欧亚大陆内亚地区和中原的一个桥梁和纽带。然后这样呢，就是说中原地区呢，就是在这个二里头崛起之前啊，这几百年啊，公元前2400年大体上到公元前1800年这几百年之间呢，我们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个概念大概就是汉代啊，汉书甚至后汉书里边才有啊，但是呢逐鹿中原这个历史史实在距今4000多年以前就发生了，打得一塌糊涂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是好地方，各地的文化因素都往这儿来，然后连年的征战，土围着哈，筑城以自守，都起来了，打得一塌糊涂。这几百年，到最后呢， 逐渐逐渐都见了分晓了。大家我们说这个新代呢，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大熟悉，这二里头之前哈，就是当那些这个夯土筑的这个小城啊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了哈，这些聚落中心都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呢，这么一个庞大的能达到100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新寨的大邑开始出来了啊。以前的古城寨呀，这个登封王城岗啊，像这样一些小城子啊，彼此之间的距离就是30到40公里。什么概念呢？现在这个中国复兴地区的一个县城和一个县城之间这个距离，那个时候还互相还征战的是吧啊。等到了新寨时期，就开始有点地域整合的感觉，这些城子都退出历史舞台了哈，开始有这个聚拢成大的这个社会集团的这样一个态势。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系列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许先生谈到，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有两大主线，第一条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这是追求史实复原；第二条，救亡图存民族主义，这是构建国族认同。前面的时间当中，许先生还谈到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明时代的三大阶段，学术界目前已经普遍使用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这样的提法来划分大的时代，也就是邦国时代、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就曾经出现过邦国时代，也就是仰韶到龙山时代。第二个时代王国时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王朝，而第三个时代帝国时代是秦汉以至明清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薛红先生也特别提到了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教授，把第一个时代形容为满天星斗，第二个时代是月明星稀，第三个时代是皓月凌空。前面时间当中我们已经说过满天星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月明星稀，请继续收听许宏先生的讲解。 第三个把它叫揭幕，月明星稀阶段啊，最早的中国开始出来了啊。这我们先要先做一下概念界定。我这边的中国呢是个什么概念呢？刚才跟大家说了，徐老师口中这个中国呢，那看来就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广大地域的王权国家，已经是国上之国，开始统御，开始在以前的满天星斗的基础上啊，开始向外做文化辐射，有比较大的控制范围，大家都认他为老大，都以他为高为大为上，就这样的一个群体出来了。最早的中国呢，就是这种这个中央之国和中央之邦这样一种感觉的政治实体，我管它叫最早的中国，是吧？是这样一个界定。刚才就是我们说几百年之间打得一塌糊涂，到最后呢，我们看洛阳盆地，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地方啊。它实际上它的这个洛阳盆地并不大，它在盆地里边，这个盆地里边这个平原地带比较适合于人类居住的这一带，就是1000多平方公里。但是呢，它在2000年的时间里边有1500多年，有十几个王朝在这儿建都，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二里头就是这些都城里边最早的一处。二里头就是中原腹地的一个小村庄的名， 平淡无奇。它的北边呢是邙山，这个邙山太有名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我们说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当时的人呢就说，哎，如果生在苏杭那个天堂的地方，那么但是死后呢，作为官，作为在中央做官的官员，能够葬在邙山上，那是一生的荣耀，是这样的。所以盗墓也非常厉害。如果说其他地方十墓九空，洛阳十墓十空，已经被基本上被盗成一空了啊，是这样的一处地方。如果是用几句话来概括，说这个二里头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徐老师一直说拿二里头说事呢？我说二里头呢，我说二里头是中国古代史上这个三大阶段的这个两大节点中的第一大节点，就是它出现了这么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它以前是完全没有的，然后这些东西再往后，就是引领中国古代文明潮流的，是可以作为这个这它的这个许多制度的先河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了，我们才说它是这个比较重要的。我说二里头呢，我们在这里边呢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家知道道路是城市的骨架，那是动脉和静脉，而且它也是功能分区的一个标识。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探究出这种这个网络的东西，像二里头我们第一次在东亚地区发现了这种井字型大道，跟这个井字一样，井字型大道中规中矩啊，这个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东西啊，在这个大陆上我们发现了东亚最早也是中国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痕迹，车辙的痕迹。这个车辙呢只有一米，只有一米宽。哎，大家说那小马吧还勉强，但是那个时候整个东亚大陆还没有加马，还没有加马。究竟是羊拉的还是人拉的，这些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哎，无论如何大家知道用车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太重要太重要了。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早就知道用轮子的这个原理，因为大家知道快轮自逃慢轮自逃是吧，啊，这个轮子一横放，啊，用脚一踩用手一绑这个快轮和慢轮，啊，我们就能做陶器，啊，是圆形的。但是把这个轮子竖起来把它当个车轮的用，这个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后来我们接连过来的啊。但至少在二里头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这样车辙的痕迹了啊。下一个呢就是呢，在这个井字型大道的这个中间，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四合院组成的宫室建筑群，不是一组而是一群，这两群都是用中轴线穿起来的，这个意义很大。大家知道中国这个中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就应该是在地理方位上啊，它有建中立极的这种概念，就是讲究大家一盖房子它有中轴线这种概念啊，建中立极是吧，一定要居中，然后呢坐北朝南，封闭式结构，左右对称是吧，土木建筑，这是中国古代宫室乃至一般民居所遵循的原则。我说二里头呢在这里边都具备了，从这个建中立极大家知道又衍生出了中庸的思想，甚至这个河南人中原人现在说这个中不中中，这个中都可以归纳出中文化，就中国的中的中文化，这些东西呢就是几千年以来这样的一些政治实践，后来呢就逐渐的这个，然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就这个被我们写进经典，而我们包括我们诸位在内的中国人通过阅读典籍，这些概念都浸淫在我们古学里边，这就是一种传承。就这种东西在二里头发现，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大家知道这个多进院落啊，这个是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什么它要用多进院落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都是土木建筑，这土它没法堆高是吧，在佛塔出现之前啊，顶多就堆个十米二十米是吧，这么一个土台子而已，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金字塔或者像帕特农神庙那样的哈比较高大的这个十字建筑啊。在这种情况下要显现，就是因为已经到了复杂社会了，国家已经出现了，要显现贵族和统治者要显现等级和身份的不同，然后呢有等级差别了，酋长起码插根羽毛表明我是酋长，我跟你不同，是吧啊。然后呢等这个贵族呢有了这个公使建筑啊，他就因为他没法这个用高度来显现自己的威严，那么就向纵深发展，所以就庭院深深深几许，这样就是说院落的这个层数是跟等级身份是相关的。大家知道北京的普通四合院就一进啊，你就小门小户，是吧？三进院落，五进院落，五进院落王爷府了差不多啊。然后等中国最大的这个四合院是哪呢？紫禁城。而这些东西在二里头文化的早期我们已经发现，再往前我们现在还没见到影。就这样一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考古学最基本的一个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啊，一点一点往前追，追到二里头，再往前追不上去了。所以二里头它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大的都邑。那为什么二里头重要？重要就重要在它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节目，今天播出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在节目当中，许先生谈到了二里头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它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3800年到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当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个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包括二里头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窑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以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今天节目的主讲人许宏先生不仅要从考古学视角下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的诞生史，同时他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也要把他在二里头考古的一些经历、他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还会出现一套大书《考古报告二里头》，这套书非常厚，一共有5本，而他的主编也是许宏先生。 二里头呢，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有人总问说，许老师，你的考古生涯中你最激动的考古发现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说在我手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不是那条绿松石龙哈，说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顶多细心而已。我说我在考古界我是著名的做不动产的，我是考古界做不动产的，大家看我给大家讲的，我津津乐道的这种什么井陉大道啊、中轴线啊、大四合院啊、紫禁城啊，我是做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比那些陶器、瓷器、玉器、青铜器还重要，是吧？因为任何东西都必须放在这个一个大的时空框架里边，它才能彰显出它的重要性来，是吧？在这里边我们发现的这个工程啊，只有10万平米出头。而这个紫禁城大家知道呢，是明清紫禁城大家知道是70多万平米，也就是说这个二里头发现的这个工程只是紫禁城的1/7左右，但那可是3000多年呐、啊！ 那可是再往前就找不到这样方方正正的里边带有成组的宫室建筑的跟现在紫禁城非常相像的东西，这就是它的重要性。我们在宫殿区呢，刚才给大家讲的绿松石龙哈，这个被专家誉为超级国宝的这样的东西，就是在宫殿区的贵族墓里边发现的。哎，大家说呀，老师，这贵族墓怎么在宫殿区里边呢？这富豪墓也在宫殿区里边。然后在殷墟发现的有几个特别出东西特别多的贵族墓哈，都在宫殿区里边。这个暂时我们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它没有葬在王陵区。当然二里头现在还没发现王陵区哈。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当时那个生者和死者那种概念呢，古人那个生死的观念跟我们现在可能不一样。他这个人死了，贵族死了，他就埋在这个院子里边。埋完之后，他把这个填埋之后，上面没有一个坟丘，而上面还是院子的路土，还是踩踏成了路面啊，还是院子在继续的这个使用。就是在这些宫殿院子使用时期，这些墓一点点被埋进去了，埋进去之后这院子还在继续用。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没有说躲避死人这样一种观念，就生者和死者呢这个心灵上应该是相通的相连的，是吧？如果说刚才那些是政治区的话啊，宫城是政治区的话，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文员官营作坊区。文员就是围起夯土墙的这么一个官营这个作坊区，然后发现了这个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在我上任以前，我们的前辈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是吧？都是在这个大的院子里边这个分布的。然后呢，我说它这就可以叫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相当于现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绝对保密的，绝对是高墙森垒而且重兵守护的，一般人不告诉他的。所以说在二里头时期和随后的以郑州商城为都邑的二里岗时期啊，只有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岗都邑能够和敢于制造青铜礼器，其他地方是绝对没有这个能力，也是不敢来铸造这样的东西。那就是一种王权的对于奢侈品的独占，是吧？后来这个九鼎的传说哈，大家知道哈，悟空现在做了解读哈，这都是一种独占，是吧？是王权的象征，是吧？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在宫城的南边都发现了。给大家展示的呢是这个二里头，这个我们号称15年磨一剑啊，然后被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我们的单位呢评为这个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的啊，这么一大套书。二里头我们是发掘了七年多，整理了七年多。这个二里头这五大本书加在一起一个大砖头似的。比如说大家搞历史的学者都说呀，你们考古人说是解读无字地书，解读天书，你们写出来的东西啊还是天书。所以一般公众还是看不懂这个东西，但是它很科学。你要想找什么东西啊，我说这些报告不是来读的，是用来查的。比如说你要想查，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玉器啊，二里头出了一件玉器非常漂亮，我想找去，请你到首都图书馆来找二里头报告，那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有它的线图和图版。这样的报告印上一千册出头，全世界范围内不用再重印了，因为太阳春白雪了，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作为考古人，我说这个本来一直就是纯干考古的，但是在这个田野工作中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整个我们也是遇到好时代了。大家知道，就是我想象不到，我们能想象到这个二三十年以前大家就是等于说温饱还在这个考虑的时候，不大可能特别关注这个历史文化。而现在呢，国家经济腾飞，社会发展，衣食足然后知礼节，然后才能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互动。我们这个我编这本大报告呢，还有一个之最呢，是 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界参与编写人数最多的一本大报告，62位作者。这些人啊，并不都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没有几位，我就是带着我的同仁，带着几位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哈，然后手下有技师，再往下大家知道还有帮我们干活了哈，就这些人，然后绝大部分是多学科的专家，就是搞这些研究的方方面面的国内国外的，对吧？一起我们搭建一个平台哈，所谓大兵团多兵团会战，二里头是多兵团会战最集中的一个遗址，这是构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这是现在我的团队，我们二里头考古队的团队现在还在大规模的揭露这个中国最早的多郡院落的这个宫室建筑群。我们用这个摇臂来拍照片，再高一点呢用这个小飞机大疆无人机，大家知道这叫鸟枪换炮啊。早年的话我们可是这个因陋就简啊，在土堆上或者在人家房顶上啊，或者搭着梯子，或者甚至弄个氢气球把气儿这个冲上之后拽着，因为一松了这个气球就跑了哈，把那个相机呢吊在这个气球上，然后就往上松哈，三级风以下才行，三级风以上就这样啊。然后这个弄个遥控器啊，然后没有遥控器的话在这个快门上弄个绳，然后一拽，然后就能往下拍尽可能垂直的照片。而现在鸟枪换炮都是用这种遥控飞机 来拍照，所以我说科技是考古插上了翅膀。那么这个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啊要做，比如说这个，比如下一步我们这个还有好多工作要做。我个人呢，我当了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已经第18个年头了，我们要出的这几本报告都是想给这个二里头发现60周年，也就是2019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国庆70年大庆，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本人呢作为第三任队长，也是第三代队长，当队长20年，前两任老队长呢就是都是各当了20年，我那时候呢也应该退了，我说这个乾隆不能干得比康熙还长了是吧，就应该说功德圆满了。我们几代人干了快60年了，大家知道二里头这个300万平方米这个遗址挖了多少，才挖了4万多平米，1%多一点，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因为考古就是个磨洋工的活，对不对？不能期望在这个在我们这代人里边啊一口吃个胖子，而且我们还应该想着可持续发展啊，想着把好东西留给后人，要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比我们还要聪明，比我们做的还要好，就是这样一个理念，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然后给这后人铺路搭桥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然后下边这几部分有些思辨，跟大家一起来考虑何以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么诞生了，为什么中国诞生在中原这个地方，那这叫何以中国哈，包括了这个 what 和 why 这样的，和 how 就中国是如何产生的这么几个大的要素哈，我们来谈一谈何以中国，为什么中国诞生在中原这个地方，就是看看它的特质何在。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宏先生主讲的何以中国，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诞生史。下周同一时间何以中国节目继续播出，要谈谈许宏先生前面说到的几个问题。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